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为85，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优化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参保流程，线上线下都可办理参保手续；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通过国家验收；北京疾控表示，本起疫情感染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关于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参加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有关经办问题的通知。通知明确，在京的外国人和港澳台人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线上或者线下方式办理居民养老保险参保和待遇申领手续，进一步方便群众。市社保中心提醒参保人，办理时的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在本市取得的有效期内的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目前北京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仅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三类证件的实名认证，在京台湾人员暂时通过线下办理。经过海关总署等国家八部委组成的联合验收组的严格评审，今天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跨省级行政区划的综合保税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1期正式通过国家验收，这标志着大兴机场综保区1期进入封关运营新阶段。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综保区将实现保税功能区与口岸功能区无缝连接，京津区域实直接高效连通，从而缩短企业进口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提高经济区域内货物运输效率，系统性提升综保区运行服务与通关作业效率。再来关注一下疫情动态。北京市疫情防控控制中心的副主任庞星火在今天举行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昨天北京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综合判定，本起疫情感染来源较为明确，风险可控。庞星火表示，按照精准防控的原则，北京市区两级疾控部门第一时间开展流调和密接人员追踪，对风险人员分类管控，截至目前采集相关风险人员鼻咽拭子结果均为阴性，外部环境样本除2件阳性，其余均为阴性，初步判定密切接触者108人，均已落实管控措施。由于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出现了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从今天起小铺村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进行管控，落实相关防疫措施。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今天进入防范区实地探访了相关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上午9点半，记者乘坐808路公交车到达宋庄站，原本线路经过的小铺村内4个公交站点停运，记者步行前往小铺村。 我现在是在京渝旧县和徐宋路的这个交叉口，也就是宋庄的这个南大门。那现在这里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封闭管控的措施，现场的人员和车辆是只进不出，秩序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大家也都是能够听从这个劝导的工作。 随后记者穿上防护服进入小铺村防范区的一处核酸检测点。 我现在是在宋庄镇小铺村的一个核酸检测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轮的全员核酸检测最后的一个扫尾阶段。可以看到现场是有4个检测人员在进行检测，大家都排队来进行这个工作，秩序还是非常好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很多村民、学生和在区域内工作的人员都来排队进行核酸检测。一位女士带着5、6岁的孩子刚做完核酸。